晚上九点，保持好奇心，每天都学习一点新知识，每天的累积就是进步的关键。嗨，我是古巨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冲，来关注文化资讯。北京国家大剧院自制话剧《简爱》今晚再度登台亮相。这部剧在2009年诞生以后，曾经在全国进行了14轮的演出，备受观众的好评。本轮演出的主演依旧是著名演员袁泉，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9号。心理惊悚话剧《危情十日》昨天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的原著的作者史蒂芬金曾经创作了《肖申克的救赎》《闪灵》等作品，被誉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本剧将持续演出到下周三。2017中国大学生音乐节近日正式启动，今年的大学生音乐节将覆盖350所大学，并走国际路线，邀请中东欧16国的艺术家参与，举办近百场的演出、公开课和工作坊等活动。第11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组委会昨天公布了首批评委名单，其中包括了亚洲电影伯乐、英国影评人托尼·雷恩、柏林银熊奖得主、著名剪辑师、摄影师曾健以及演员范伟等等。本届的影展将于7月27号在青海西宁举办颁奖典礼。第二届北京市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今天在北京启动，除了在北京设主赛区以外，本届大赛还将首次设立天津、河北的分赛区，预计京津冀三地将有超过1000家的文创企业和项目报名参加。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排行榜近日在北京发布了《盘中餐》《小青虫的梦》等10部优秀作品入选。这个榜单由国家图书馆、少儿馆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共同来评选。10部上榜的作品通过绘画形式，生动展现了中国的风景、历史和文化。以艾滋病为题材的长篇童话书《神奇的红丝带》，一个关注艾滋病的童话，近日由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大胆创新，构思巧妙，将科学和童话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艾滋病知识变得浅显易懂。这本书也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等多位医学界专家的联袂推荐。笔名为老树画画的画家刘树勇近日推出了最新的图画书《春醉花阴》，这本书是老树画画四季系列的首部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音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9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8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1到26度；上海晴，13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12到27度；合肥晴，12到27度；南昌晴，13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3，天津103，上海17，重庆22，太原23，西安18，郑州22，武汉19，合肥32，南昌52。 夜晚，宝宝已经入睡，忙了一天的妈妈可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光。伊可欣维生素 ADD 剂，祝愿您和宝宝 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颗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颗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颗星。一颗星，妈妈的一颗星，达因药业。 一颗星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 VIP， 听好音乐，做最好的自己。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 VIP。 今天是礼拜四，在本周呢我们都会请到他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欢迎二位前辈，我是魏爷。本周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作品新歌加精选，然后来到我们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有一点特别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大家平时应该听他们的歌机会真的这个主题不多，男女对唱 啊，是， 而且是二位选的， 这个很勉强，就是说在男女对唱选这首歌是非常勉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歌是男女 对唱， 对对对对， 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 但是没办法，没有这种东西啊，那个其实好像在歌来讲，好像几乎没有听过什么男女对唱。 嗯， 那刚好今年这个我们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是男女对唱，算是男女对唱啦，因为男生对有我们也没有不一定了吼，不知道是严艺格跟我对我唱，还是严志林对严艺格唱，还是我对严艺格唱，还是对我对志林唱，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对唱的歌， 最后严艺格发现我是局外人。这首歌《只愿和你相爱》，对不对？ 是的。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然后回头再来聊这首歌吧。 好。 是你把我的心墙打破，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想要跟你双手紧握，却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风平浪静的以后。你的手是热的，你的爱是真的，跨越桑田沧海，回应我的呼唤，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那些伤过心的背叛，被耽误的空白，都是为了我们相遇命运的安排。每一夜，我只愿和你相爱。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温暖。永远在眼，只要有你陪伴，我没什么不敢。是你的外套为我挡风，是你彩虹了我的天，无限宽阔，无限温柔，因为怎么爱你都不够。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崇拜 要有你陪伴，我没什么不 体验用车生活的乐趣所在，分享与众不同的愉悦感受。悦享车生活，为车主讲述时尚、流行、精彩的用车生活。悦享车生活由东风雪铁龙 C6 诚意奉献。这里是悦享车生活，大家好，我是小勇。 我是喜宇。 哎，喜宇啊，我这摇号都摇了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中，想买个车真是太难了。 这不没办法吗？想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不限制一下，那交通不得瘫痪了？ 对啊，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前段时间不是还开了一个第八届绿色汽车峰会吗？ 这绿色峰会具体是干嘛的？我以前还真没太关注。 绿色汽车系列峰会主要就是探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平台。 哦，知道了。其实我觉得新能源车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啊。 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不是那么容易会被大众接受， 还是需要时间，毕竟燃油车才是主流。 这类汽车呢，电池安全性和核心技术如果不提高的话，估计以后还是不会很快普及的。 对于一些要求速度的人可能差了点，但是平时上班开一开还是可以的。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充电不方便。 我看新闻不是说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充换电站有3000多个了吗？公共充电桩也快50000个了呀。 是啊，虽然有那么多了，但是实际上呢，充电桩要么不好找，要么就用不了，主要还是因为接口的标准不统一。 啊，听你这么一说，看来新能源汽车普及的道路还是很艰难的呀。 可不是嘛，虽然国家政策是买电动汽车不用摇号，但是愿意买的人还是太少了。 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考虑那么多，买车嘛，自己喜欢就好，最主要的还是开着舒服。 没看现在很多汽车都在舒适性上面在下功夫吗？ 我前段时间看车的时候试驾了那个东风雪铁龙的 C6， 座椅就特别舒服。 现在咱们都经常开车出去玩，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小孩，肯定的要选一个舒服的座椅。 咱自己开车肯定得选个合适的座椅啊，不然平时开车多累。 那你觉得东风雪铁龙 C6 适合你吗？ 嗯，怎么说呢，倒是该有的功能都有，椅子什么的也都能调，反正坐那儿感觉很轻松。 再好的座椅啊，经常坐着肩膀啊腰啊也会感觉累吧。 它那因为符合人体工程学，能减小压力，而且后面的睡眠头枕很舒服，据说啊是头等舱级别的。 还自带这么高级的睡眠头枕呢？ 对啊，我觉得这挺适合家里长辈的，以后长途旅游也能带上他们了。 上次呢，我买了一个好点的睡眠头枕，花了不少钱呢。 所以啊，下次换车就直接换 C6 这种自带头等舱级别睡眠头枕的车不就好了？ 本期悦享车生活就到这里，下期见。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OK， 今天在开场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只愿和你相爱》，刚才二位有介绍是我们的动力火车，然后也是和石美、严艺格 是 一起来合唱的。 这个配置真的太特别了。男女对唱其实投入很简单，就是我把自己带入到情绪当中， 嗯， 比如说假想对方是恋人或者是前任之类的。但是你们三个人一起录，有点会不会有点怪？当时录音的时候 就会很复杂，这个这段关系就会很复杂。 嗯， 其实我要讲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很难得跟女生合唱， 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那在我们第一次跟女生合唱是在18年前左右， 嗯， 我们跟师姐李玉君。合唱了一首歌叫《痛》， 嗯， 然后今年就跟我们的小师妹严艺格合唱，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嗯， 那其实严艺格呢是一个非常又很聪明，然后又很会唱歌的一个女生。她其实很敬业，她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她的歌词都已经背好了 啊。 然后在拍 MV 的时候，更何况是拍 MV， 他根本都不用提示，因为我们拍 MV 要对嘴嘛。 嗯， 我们两个都要有旁边的人都要说，只愿和你相爱，哦，只愿和你相爱。然后他就不用，他不用提词，他已经背起来了。 嗯， 他非常敬业。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当他在里面唱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听嘛，很有压力。因为他在那边发挥他的那个唱腔，你会觉得哇怎么办，等一下我们要唱什么歌啊，才跟他对，就是这样子。 二位很有压力，这不应该是师妹，他应该会压力更大吧，我觉得，尤其是面对这种， 他压力一定是大的。 对啊，尤其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不太像新人的声音， 不太像有压力的人。 对，就是哇，就是声音就是很放开，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不太像是那种刚刚才出道或是什么样的， 嗯， 他就是很，我觉得他唱歌很成熟，然后就是很有经验，然后也是很认真，然后这个录音的时候他都会，我爆料一下，他录音的时候他都不能吃甜的东西，因为公司有放一个喉糖在那个录音间，我就吃嘛。他说我不能吃那个，我说为什么？他说吃甜的东西他会卡痰， 会卡痰。 我说那，他就什么都没，他都在那边发声在练习，然后他不能吃那种喉糖啊或者是甜的东西。 哦， 我们两个在那边老神在那边聊天，他在那边发声，哦， 对对对 对，啊， 对， 很敬业的一个。 他应该是比较紧张了， 哦，有可能。 对对 对， 对， 我听说在录制过程当中好像当有两两对唱的情况之下，你们三位是分别两两进棚这样录对吗？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一个， 嗯，一个一个， 哦，一个一个。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制作人每次在听的时候，我们大家听，哎，奇怪，为什么这刚刚我们不是都在乱讲？其实是真的是，哎，为什么我唱这句的时候好像是跟志玲唱的，对志玲唱的？ 哦， 所以这个很复杂，这个很难去处理。对，我又不能男女对唱，就是必须要男女对唱嘛。 嗯， 但是因为比如说我唱完一句换严志玲唱的时候，哎，感觉好像是我刚刚是对严志玲唱，然后现在严志玲在回应我， 哦， 类似像这样，所以要分配的很好。 嗯， 要分配的很均匀，才会觉得说是男女对唱。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多年培养出来的默契也是对的，或者说在音乐方面大家的共鸣也是对的。 是，其实这个 KTV 可以好好挑战一下，两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样合唱， 就不用抢麦了嘛。 啊，对对对，不用抢麦。 尤其平时男生都喜欢跟唱得好的女生一起唱。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可以看出两位啊，真的是前辈对这个后辈晚辈真的很好， 应该的。 又选到了一首可以说是自己小师弟的歌，而且这两年也是进步成长很厉害的林宥嘉。 嗯， 林宥嘉今年也有一首就是跟女生的合唱，这首歌， 这个是林宥嘉跟阿室。林宥嘉算是也是一个很认真的，然后他也是对音乐很要求的， 嗯， 所以他自己也蛮上进的。然后 上进还是上进？上进头还是上进？ 对，就是他会问很多一些问题在音乐上面， 哦，上进。 看到我都说，哎，你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是啊，他很会问， 嗯，他会问一些。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吉他要怎样？ 对对对，他会都会问这些。 老师， 像我们去看那个张学友的演唱会，他就说：“哎，那个张学友那个音怎么会那样唱？”这样， 哦，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聊天这样子。所以他是蛮就是就想到什么，然后他觉得不一样的，他都会问一些东西。 嗯， 所以他也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是这声音也是变化很多啦，声音也是进步很多啦， 没错。 那我们来听他的这个跟人家合唱的一首歌， 好，致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耍一人份的饭， 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缘分的街，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的音乐 VIP。 想问一下二位啊，其实我觉得二位应该是那种如果跟你们没有接触过的，仅仅把你们当前辈的，会没有人跟你们说说觉得你们长得是那种不太容易亲近的，会有一点凶凶的感觉的？ 会耶，就是 小朋友看到眼自己会哭耶。 有很多小朋友看到我的时候都会哭。 真的、 啊、对，他们就说哦，可能就是比较看起来会比较凶一点。 对 对啊，那如果不是小孩子看到都会很怕、嗯、啊，一般的人看到也是会觉得说不太敢接近我们， 我们是面恶心善嘛。 所以晚辈在比如说刚开始进公司 SHE 他们怎么称呼你们？私底下老师或者说哥之类的？ 追星哥这样。 哦， 后来现在都已经爬到头上了。他们都叫我们秋星哥了。 所以私底下其实还是你们很好玩的、 哎、我觉得好像通常比较常听到的是那个师兄这样 啊，师兄 OK， 对对对，他比较常这样叫。 好了，那今天呢作为客座 DJ 呢，我们二位老师也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的推荐了。这首歌同样是男女生的对唱，同样是二位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说又是一个 KTV 能挑战的歌了。 是 啊， 信的声音也是非常浑厚，然后也很高亢。 嗯， 阿林的声音也不遑多让，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个人物。所以其实他们唱的歌也是一定会有一个挑战性。 嗯， 所以大家很喜欢在 KTV 这个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男女这样飙歌，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 好，那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就是《 狂风里拥抱》。 太多苦涩，能牵手才感动。无论再苦，你也只是眺望着天空，怕我担心就沉默。 无情世界有你一个，深情相信我，什么值得难过，值得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 为你去冲有我呵护的怒吼，天地遥望，流星坠落不回头，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让泪光闪耀， 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放肆的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 为你去冲有我呵护的怒吼，天地遥望流 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世界那么大，想不想去看看，带上好音乐，旅途不孤独。我是尚文杰，为我投下一票，让我用歌声陪你到天涯海角。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华南时尚周刊精品生活指南杂志植根广州，专注解读最新时尚潮流，挖掘休闲娱乐生活，记录文化艺术脉搏，同时为男士提供爱好谈资。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广州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Style Weekly 精品生活。 阿联酋，迪拜，漫天飞舞的黄沙中，哈利法塔拔地而起， 828米，162层， 这是人类迄今所能打造 最贴近天空的建筑。 站在世界制高点，最壮观的风景留给最勇敢的旅人， 最辉煌的荣耀属于最动听的歌曲。 华语流行乐坛顶尖指标，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超越巅峰，璀璨启程。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欢迎回来，音乐 VIP， 我们是客座 DJ 动力火车。 欢迎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呢，97年出道，当年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就卖了70万张的销量，并且到目前为止，金曲奖已经有7次入围最佳这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提名，也是目前为止最多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金曲，让你在 KTV 里面真能唱够，或者说在你的情绪发泄点上面，总有一首找到合适你情感去宣泄的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考二位了，因为他这么多好听的歌，我真的不确定啊，他们对自己过去的作品是不是熟悉到音乐响起，我就知道哇，这是哪一首歌？ 这是我的弱项。 真的吗？那这个游戏就是为您， 秋心应该就是 夺身定做。 这是我的强项 了。好了， 没有。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3组歌，大概都是一个混剪，对不对？然后我们混剪过程当中呢，如果二位听到的话，就赶快，我们会把5首歌先放完，然后告诉我们分别是哪一些歌。 好， 好吧，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了，刚才听到的 这不是考我们的那个记忆力吗？这么快， 真的，我跟你说这首歌啊，我们其实这个我们的导演组给我答案，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下，完全也是给我在入坑，因为绝对不是这个顺序。我对他们的歌也太熟悉了， 应该是没问题了。 来， 这倒简单了， 简单哈。 对，严志林来啊，第一首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对，第二首就是 彩虹， 彩虹， 彩虹， 背叛情歌， 背叛情歌。 第四首是 考记忆力，这个 考试考那个啊， 不知道。最后一首是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第四首是什么？ 哇，二位故意的吧？真的不知道吗？ 第四首是 当， 都哎，我终于想起来了，当， 对对对对， 当， 哇，很厉害，很厉害。这个，所以这道题算是简单的， 这个算是简单，因为那个、 都知道，这些歌都常唱， 对对对。 这是我刚刚说考记忆力，就是刚刚听到了什么歌，我们都知道， 放 但是忘了、一下子太快了就忘记了。 两位在唱现场的时候是容易忘词的那种，还是记词记很牢的？ 我们周华健是第一名，我们是第二名， 真的。 真的 对，华健大哥简直唱一场，到最后都变成了 freestyle。那太好了，既然有这个打底了，我们刚才听了第一题，我觉得是100分了。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组好吧？还有一组， 还有是吧？ 还有一组，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二组，我们稍微增加一点点难度吧。 哦， 好吗？结束了， 哇， 天哪！ 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五首歌很短，剪得很短。 哇， 怎么样？志玲哥面露难色， 这是记忆力呢。你看，我连第一首都忘记了， 第一首歌都忘记了， 最后一首我知道了。 嗯， 最后一首是那个迷汤， 迷汤。 然后迷汤前面是 迷汤前面是什么？ 抽筋大哥是倒着记的，现在 有一首哎忘记了， 或者不按顺序来。 好，不按顺序。 听到了哪几首？ 听到了 完全没有听到。 第一滴泪， 第一滴泪， 迷汤、 有两首，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再见我的爱人有吗？ 再见， 没有再见， 开始进入乱猜阶段了，是吧？ 哎，哇，这 太快了， 记忆力的那， 要不再来一下，我们再挑战一下，好不好？再听一遍， 再听一次， 好， 因为不想听，但是没办法， 这次再没听出来，我们就剪成宣传片。哎，很懊悔。 下一站，明天的明天。 第一滴泪， 第一滴泪，无情的情书，泥塘， 泥塘。 对对对对。 好啦，我掌声给到二位， 三十分。 我觉得下一次我们这个游戏不应该考听力，下一次就应该让二位来从头唱到尾，看他们那个词语的准确度。刚才是我们的这个小小的 VIP 大考验，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聊。这首来自 Charlie Puth 的歌，我们先来听。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Thank you. 马上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的推荐了，2017年的一首新歌。首先，蔚蓝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再一次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包括举办了复出演唱会，香港很棒的一位中生代的女歌手。而同时，周柏豪呢，2016年有很多他的传闻，虽然他结婚了这一年，有传闻说他因为跟公司合约到期被雪藏，所以一年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今年一开年，他说没有这回事，并且用音乐宣告了回归。最近他们俩这首好听的对唱叫做《近在千里》，我们也是送给大家。 宁愿与你一分一秒，是作一生中小插曲，停在最远处送给你祝福。时常梦见你相识一个，为你披起婚纱庆祝，连幻觉我也有些痛，却心中听你开心结局，只放心你让我明眸，有斑点旧于我，流连都被世笑我，原来越爱我越需要尝试放手，多尽地求后大方一点撤走，遥遥望你最后一眼微笑与否，名分纵使没有，愿你在未来的配偶令你活到这样甜，上交我挂念你借口。 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 用涤巧成人盖，生宝宝后为他涤巧小儿盖，宝宝长大了还有涤巧儿童盖，补钙专家美国涤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一度，北极熊、海象、海豹将被迫离开赖以为生的家园。 上升三度，森林大火席卷亚马逊雨林，全球半数人口将成为气候难民。 上升五度，两极冰雪将完全融化，沿海陆地将频繁遭遇海啸。 上升六度，全球95%的物种都将消失。 生活有态度，气温低一度。 4月22号，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让改变成为可能， 用纯净音乐点亮地球好气色。 静静聆听音乐，品味着每个音符韵律间的魅力，舒享好时光，尽享大空间。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一起收听都会音乐。 2016年华语乐坛耀眼答卷， 全球华人认同，口碑人气双料好歌。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20大金曲，孙燕姿再也不见。 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的。 五月天派对动物。 Let's go party party, 有带我。 张杰，我想， 我想，我想，我想一起越过所有困难和阻挡。 叮当，想念一个爱。 我好想恋一个爱，没想到越恋越呆，我活该天然呆。 李荣浩，野生动物。 一直为幸福辛苦。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Check up on it, ladies, let him check up on it. Watch it while he check up. 欢迎回来，我们的音乐 VIP 的时间，我是魏野，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动力火车。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今天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在新专辑当中和小师妹严艺格的合唱。 是， 秋青哥在开场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个名字，就是在之前其实有跟师姐共同来唱一首歌了。 对， 李君。 是， 这首歌呢叫做《痛》。 对， 最近我觉得几位啊又有很大的缘分，因为李君他最近也在开演唱会了，你有关注吗？ 有、嗯、他有跟我们讲， 他都有这个跟我们说，他是我们敬爱的师姐，虽然他年纪比我们小，对， 哦， 对，但是因为他出道的很早， 嗯， 然后而且是我们公司的师姐，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络，这样， 嗯， 所以其实跟他的感情也非常好。那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因为李翊君是一个唱将型的，那时候我们还傻傻笨笨的，因为那是菜鸟，才刚出唱片才一两张而已，应该是第一张还是两张而已，然后就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歌，所以其实是非常紧张，可能就是像严艺格跟我们一起合唱一样的感觉吧，我在想。 然后二位在旁边练声的时候，他在外面说，哎呦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他们紧张，我比较紧张。 因为他可能就是跟老师们在聊天，我们可能两个人在那边 哦 在战战兢兢的在那里那个润喉，所以这首歌跟他合唱很有压力，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一个女歌手，所以你的感情不够，你会马上被比下去，所以其实跟他合唱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个很经典的声音。我觉得明天要特别预告一下，我们一定要聊一聊除了新专辑之外还有演唱会。今天我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好吧，那明天晚上的九点钟我们在这边再见。 现在付出。